刚我们听到的是戏韵组合的第一首曲子《梨园魂》，这是两首戏曲音乐的组合。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杜十娘》。听众朋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园博园现场转播的中国戏曲周戏剧音乐会。 第二首曲目是《杜十娘》，这首乐曲是为2017年器乐文华奖大赛而作。该作品取材于评剧《杜十娘》中一段唱腔，闻听此言大吃一惊。该剧演唱者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白玉霜。杜十娘全曲采用了评剧唱腔板式结构为乐曲的曲式结构，尖板、散板、慢板、快板，在乐器使用上又发挥了民族乐器的特点，如泣如诉的管子表现了白派唱腔的哀伤，高亢明亮的板胡如歌般的二胡表现了评剧的特色音调。使用该曲参赛也是为了把多剧种戏曲音乐器乐化推向另一个舞台。接下来请欣赏《杜十娘》，作曲马骏，演奏中国戏曲学院戏韵组合，有请。 这首《杜十娘》也是一首评剧的名曲，今天对于乐迷来说真的是一次盛宴，因为今天上午戏曲文化周的开幕式呢在园博园的主会场举行，它可以说是一场戏曲界的全家福式的聚会了。开幕式有走红毯，汇聚的都是戏曲名家名人、戏曲的明星新秀、戏曲的专业院团、戏曲院校和民间的戏曲社团，他们共同相约园博园。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园博园现场转播的中国戏曲周戏剧音乐会。那么今天的园博园里散发着浓浓的戏曲风，如果你走在园子里，一定会遇到身穿着特定戏曲服装的戏曲演员们，再配上雕刻造型的场景道具，变换着各种不同的阵型，或行走或驻足进行表演，展现出戏曲文化的青春活力。游客们也纷纷地停下脚步跟演员们合影。演员们呢，大都是戏曲学院的学生，他们都非常的年轻，扮相也特别漂亮，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的魅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戏曲管弦乐团带来的著名的广东音乐《平湖秋月》，它的旋律明媚流畅，音调婉转，描绘的是中国江南湖光月色，诗情画意的良辰美景，有淡泊悠远、虚无缥缈的一种意境。那么今天的园博园呢，非常的热闹，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呢，有每天四场的百团文艺汇演在这里演出，由上百支来自北京市各区县的群众剧团，大概有500位演员携演出剧目，分别在重庆园、石家庄园、晋中园、岭南园和郑州园当中演出。我们先来说说晋中园。晋中园呢，邀请的是具有山西特色的北路梆子，让大家能够了解更多的戏曲的剧种，起到宣传和普及的一些作用。那么石家庄园呢，邀请的是鲲鹏京剧团、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业余越剧团、北京舞台姐妹越剧团共同来完成演出。再来看重庆园，那么重庆园呢，邀请的是东滨河京剧院、长安新城京剧票友俱乐部、祥源乐京剧队加群众社团来完成演出，他们主要来展现的是京剧票友对于国粹的喜爱。岭南园呢，邀请的是北京青年越剧团、海文越剧团与水情艺术团共同来完成演出。 今天我们也 分别以评剧和越剧来展现戏曲的魅力。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两首民族音乐的经典之作。他们演奏的第一首曲目叫做《平湖秋月》。《平湖秋月》原是一首广东乐曲，源于北方小调龟舞，又名醉太平，后经广东音乐家吕文成改编成为民族乐曲，广泛流传在越剧音乐中。此曲借景抒情，格调清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及连绵不断的抒情性，旋律明媚流畅，音调婉转，描绘了中国江南湖光月色、诗情画意的良辰美景，有淡泊悠远、虚无缥缈的意境，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景色的感受与热爱，成为广东音乐中的名作。请欣赏弓弦乐器重奏《平湖秋月》，演奏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弓弦乐团，有请。 马上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著名的广东音乐《平湖秋月》。那么今天呢，在园博园当中的戏迷们还有幸可以欣赏到文化经典匠艺传承的非遗展演，是在四号门广场和银杏大道上。那么展演呢，分为静态的非遗展示和动态的非遗展演两大区域。静态的非遗展示区呢，会精选100个很有特色的传统美术和传统的技艺类的非遗项目，邀请的呢是技艺传承人进行现场的互动，邀请广大的游客来参与体验。那么在动态的非遗展区呢，将会覆盖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曲艺等多种非遗类别，以特色演出的形式呢，在四号门的舞台展示非遗项目的精彩绝技。此外呢，在从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还有3场的戏曲电影的展演活动，它的时间呢是在上午10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和3点半到5点，在西博厅的2层多功能厅进行戏曲电影的展演活动，会播放10部京剧电影工程的第一批优秀的电影，其中呢有《龙凤呈祥》和《霸王别姬》以及《状元梅》等等。 十一期间的园博园是一场戏曲的盛会。那么今天十月一号举行的是盛大的戏曲周的开幕式，十月七号呢将会举行闭幕式，它的时间是在下午2:30到3:30。 光明行是刘天华先生创作于1913年的作品，此乐曲以振奋、激昂、蓬勃向上的情绪，表达了人们追求光明、渴望社会进步的决心。此曲基本建立在主三和弦分解进行的基础上，好似军号吹奏，显得威武雄壮，给人以奋发向上的进取力量。接下来请欣赏弓弦乐器重奏《光明行》，演奏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弓弦乐团，有请。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乐团们为我们带来的《光明行》，乐曲气势恢宏，旋律明快坚定。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园博园现场转播的中国戏曲周戏剧音乐会。在光明行的明快的音乐当中呢，今天的音乐会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演奏，一首首民族味道十足的曲子，充分地展现出民族音乐戏曲音乐的无穷魅力。今天的这场音乐会呢，是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开幕式音乐会，系列音乐会将会一直持续七天，每天的下午3:30到4:30都会在园博园的欧洲园举办。那么后天的，也就是三号下午，我们将会继续为您转播国家京剧院的音乐会，欢迎您到时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十一特别音乐会戏剧音乐专场音乐会的转播就到这里。本次转播总策划陈晶英，策划吕亚欧，监制赵爽，技术支持陈小斌、陈曦，技术保障范月峰、李东、刘小兵，转播主持人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请注意防范。北风吹来了清新空气，秋高气爽，能见度非常好，比较有利于人们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庆长假期间，民营美术馆也精心准备了节日礼物。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推出的调调2018王艺研究展，以30多件雕塑、版画、不锈钢作品反映出艺术家王艺的思考。其中小号研究系列中几千个小号被艺术家加以变形和重新拼接，形成金字塔与巴别塔的寓意形态。艺术展览并不是美术馆的专利，在名人故居、文物古迹内举办的展览也都很有特色。恭王府内关照的理念2018恭王府中青年艺术季个展推出画家潘一健的水墨作品。宋庆龄故居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花纸展，27组作品表达27种对于幸福的理解。每一组花纸作品都顺势利用故居花园内的山、石、屋、草坪而设计，各有千秋。一年一度的798艺术节正在798艺术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今年的艺术节安排了一个主题展和15个平行展。徐冰、梁少基、谭平、蒂姆·埃特尔等中外艺术家的专题展带来了丰富的艺术体验，多项展览很有学术探索意味，引人思考。与798一墙之隔的751 D Park 时尚设计广场也推出了751国际设计节。市民可以看到由45000块乐高积木搭建起来的环形日冕，还可以看到反映中国文化和墨西哥文化之间相似性的有趣展览。另外，喜欢历史和文物的读者可以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欣赏到清初四王绘画特展、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等等。其中前者展品中超过一半为国家一级文物，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都非常高，而后者汇聚了17家文博单位珍藏的270件套精美文物，全面呈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长虹桥到金广桥，东五环平房桥到大黄庄桥，以上路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需要明白。 结尾，何必那么的慌张，有时清醒才是错误的开始。我不需要也不重要，做一个瞎子多么好。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就让我这样就很好，没什么紧要，只需要你轻轻一个拥抱，就算不留下什么也无所谓，就算留下了什么也都珍贵，珍贵，珍贵。做傻子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们相遇了，正如爱情的到来，正如我对你的一见钟情，就这样我们默然相爱，寂静喜欢。你叫我傻子，我却叫你笨蛋。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林宥嘉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傻子。我们说呢，梦要梦到全心全意，爱要爱到没心没肺。如果呢一种梦想让你变成疯子，那就是梦对了。如果呢有一种爱情让你变成了傻子，那也就是爱对了。好的梦呢会让人变痴，而好的爱情呢只会让人变得更加的二哦。梦想会让人找到自己，爱情也会让人丢了自己。各位亲们，国庆节快乐，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时此刻你在做一些什么呢？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陈粒推出了全新单曲《从头》，这是一首相当有性格的摇滚作品。完整听下来，除了第一段主歌用情感铺垫，剩下的部分几乎是全程录音，大量的失真吉他营造出惊涛骇浪的情景感，仿佛看见一个人站在岸边，任凭风吹浪打，眼神坚定，直面风暴。另外，陈粒还在微博上给大家留了一道填字题，题目是当迎来生活的玩笑，玩笑弄皱我的眉毛，我怎么着怎么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一下陈粒的微博留言参与。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陈粒从头。 当拥抱时间的浪潮潮水打湿我的发梢，我会从头沉 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你的继续聆听，我是春辉。我们说小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假期是太长了，总是盼着快一点开学啊。那么长大之后呢，却觉得假期怎么就这么短了呢？匆匆忙忙的时间呢，一晃而过了。那今年的十一假期呢，终于被大家盼星星的、盼月亮的盼来了。那大家是怎么样安排这七天的呢？ 在社交网站，生活真的很烦，baby你一路陪我作战，吃鸡接着上传，却发现皮卡丘在偷看，放下回复所有留言的状况，语音尽量简短，呜呜六六七七，像是给我的通关。成了无敌的心中找无敌，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三七二十一，很够力的荒木游戏，管他留还是弃，对不起，我不要再做别气， 快变成了无敌的心中找无敌，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三七二十一，很够力的荒木游戏。哈哈，三八减二十一，六七厉害的顽皮，删除手机多余 APP， 我们会在一起。 那 不要把什么呢都太当回事儿，别去钻牛角尖，别太爱面子，别小心眼，不在意呢就是一种豁达，一种洒脱。所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金文岐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痛快。人活着呢就潇潇洒洒的痛痛快快的活着，你说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拜拜。 不可知的未来，原地发呆，心动就跑起来，青春的一场竞技赛，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跳出来双脚腾空自在，躲起来，爱就要说出来。很日泪模糊的现在，不就是我们拥抱的未来？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风到这里就停，雨到这里无声，他也在笑我多情。影子陪在身旁，细数那些过往，多少年快乐和忧伤。谁把月缺变成月圆？我用未来换你我的缘，从来风花雪月无常，我却不能笑着遗忘。